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天斗皇家学院，你们看得上他们吗？我们还怕和他们在一起，会被那些纨绔子弟带坏了我们的学院风气呢。正是因为看中史莱克学院，才希望能够与你们合作。 如果我猜得不错，现在四元素学院的境遇应该不是很好吧。冯兄，如果你不能开诚布公地说出你们的困难，我想我们也无法帮你们。 唐三啊唐三，和你打交道真是一件痛苦的事。你非要将我们最后这块遮羞布也扯开吗？ 我只是想知道实际情况，也好向弗兰德院长进言。如果不是万不得已，想必你们四所学院也不会联合在一起，更不会迁徙到这天斗城来。 好吧，再隐瞒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不错，你猜对了，现在四元素学院的情况很不好。在天斗帝国，我们四元素学院一向都是高级魂师学院界的翘楚，哪怕是你们史莱克学院异军突起，也无法影响我们在原本城市中的地位。但是武魂殿的突然行动却彻底改变了现状。先受到打击的就是雷霆学院，蓝电霸王龙家族的覆灭直接导致雷霆学院失去后台支持，有不少回到家族的学员更是死于内役。那些非蓝电霸王龙家族的人大部分都在内役后脱离了雷霆学院，与蓝电霸王龙家族的幸存者们划清了界限。这一来，整个雷霆学院剩下的师生数量还不到原来的五分之一，甚至不过百人。表面上看，武魂殿在提出了一年后进行七大宗门重选之后就收敛了，可实际上他们雷霆万军的毁灭了两大宗门，却令整个魂师界都为之震颤。各个宗门都在拼命地对周围进行吞并，而我们学院也正式接到了武魂殿的邀请。 狗屁妖气，武魂殿那些道貌岸然的混蛋竟然要我们四元素学院做他们武魂殿学院的分院，分明就是要吞并我们。 这已经触犯到了学院的底线，我们自然不会答应。但就在我们正式拒绝了武魂殿的第二天，和雷霆学院类似的情况出现了。大量的学员和老师宣布脱离学院，虽然没有雷霆学院损失那么大，但也足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师生离去。正好天斗帝国皇室前来相邀，我们就决定迁徙到天斗城来，并且整合成了一个学院，就叫四元素学院。现在我们剩余的师生大多都是没有家庭背景，没有宗门牵累，或是所属宗门与武魂殿完全对立的。是武魂殿将我们彻底推到了天斗帝国这边。 那你们四所学院现在一共有多少师生？ 加起来有600多人吧。所以你们根本不需要担心我们来你们这里会占据你们太多的地方，我们只是想找个地方继续生存下去，将来也好为对付武魂殿出一份力。四元素学院多年经营也算有些积蓄，只要你们史莱克学院同意改造教学楼、校舍，甚至是扩充学院，我们都愿意出钱出力。这样大家在一起不但可以互相切磋，也能有个照应。 互相有个照应也算好事，毕竟武魂殿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奥斯卡轻轻地扯了一下宁荣荣的衣服，示意他不要多说。毕竟四元素学院入驻史莱克学院，其中牵扯的事情极多。虽然史莱克七怪并非学院管理层，但宁荣荣是七宝琉璃宗的继承人，他的话是很有分量的。 那就麻烦你们了。 冯兄，如果真像你所说的这样，大家联合起来并没有坏处，但是你们毕竟是客，从你们今天的表现来看，似乎并不打算放弃主导地位。这样的话，我怕将来双方会产生矛盾，毕竟你们的学员数量众多，坦白说整体实力也在史莱克学院之上。现在一切都好说，可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却不好说。我想 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啊，我们一定会约束学院，绝对不会与你们的学院起冲突。而且，这件事已经得到了天斗帝国皇室的认可，现在只差入住了。 既然如此的话，那我想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两位请便吧。史莱克学院乃是私产，就算是天斗帝国皇室也不能无故剥夺学院的产业。同时，我想宁叔叔还是能够在陛下那里说得上话的。我不太相信陛下会让你们直接入住史莱克学院。如果你们非要如此，尽管试试就是了。 现在说得好听，将来你反客为主，难道还真的火并吗？更何况，史莱克学院本来就是私产，就算大家是同一战壕的，但想要什么代价都不付出就入住，那又怎么可能呢？唐三在史莱克学院中绝对是说得上话的，马红俊是弗兰德的嫡传弟子，宁荣荣完全可以影响七宝琉璃宗的态度。眼前的史莱克五怪虽然表面上在学院里没有任何职务，可实际上他们却足以令史莱克学院甚至天斗帝国皇室的态度产生变化。火舞拍案而起，抬手指着唐三就要爆发。 你 火舞，冷静冷静点，我们这不是在协商吗？ 风啸天估计劝说火舞也习惯了，看他那一脸陪笑的样子，唐三不禁有些好笑。火舞的性格很直爽，却把风啸天这聪明的家伙拿捏得死死的，或许这就是所谓的一物降一物吧。一边说着，风啸天面露遗憾地看向唐三。 既然我们有这么大的分歧，那还是等贵学院院长回来再谈吧。我想最后一定能够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希望下次见面时我们能够在同一屋檐下。 唐三拉着小舞的手站起身，做出一个送客的动作。风啸天拉着双目喷火的火舞向众人告辞，便离开了。 三哥，就这么拒绝了他们不太好吧？四元素学院看上去也蛮惨的，而且我们又有共同的敌人。 蓉蓉，你不觉得他们来得太巧了吗？ 傻丫头，四元素学院选这个时间来，不就是欺负我们学院无人吗？相信他们在来之前早就打听清楚了，院长他们都不在，我们也没在，这是特意来立威的。一个是要用实力压倒我们学院，另一个也是做给天斗帝国皇室看的，让天斗帝国皇室看到四元素学院比我们史莱克学院更强，好进一步吞并我们，霸占我们的地方。可正巧被小三撞上，打不过，哼，那风啸天又开始使用悲情战术。他的话或许不假，但口说无凭。这请神容易送神难，等他们真的入住了我们学院，双方如果起冲突的话，想赶走他们可就不容易了。 这其中还有这么多的道道，小奥，没看出来你也和三哥一样一肚子的花花肠子。 唉，如果遇事不多想一些，恐怕我就无法回来见你了。 宁荣荣顿时一脸的温柔，拉住奥斯卡的手，虽然没说什么，但他那小鸟依人的样子却看得唐三和马红俊失笑。奥斯卡也笑了，不过奥斯卡的笑是洋洋得意的笑。 那我们怎么办？等老师他们回来定夺吗？ 他们肯定不会放弃的，既然来了第一次，就肯定会有第二次。四元素学院未来或许是我们的盟友，但目前我们史莱克学院必须要掌握主导地位，这些事情不是我们需要操心的，等弗兰德院长回来。 马红俊、奥斯卡和宁荣荣自然明白唐三想到了什么，以弗兰德那雁过拔毛的性格，就算最后四元素学院真的入住进来，恐怕也会被他剥层皮。论狡诈阴险，一切向前看，谁能比得上我们伟大的四眼猫鹰弗兰德院长呢？宁荣荣看看身边双眼空洞的小舞。 三哥，小舞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唐三将此行的经过简单的说了一遍，对于伙伴们他自然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他将自己对小五目前的情况的分析说了出来。 那这么说，想要小五真正复活，三哥你就要付出自己的武魂，还要是90级的武魂，这 和小五相比，付出这些又算什么呢？如果不是他，我已经死了。我的命，我的灵魂，我的一切都是他的。 唐三的话说得很自然，不是慷慨陈词，仿佛这只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已。可越是这样，宁荣荣、马红俊和奥斯卡三人的心情就越低沉。宁荣荣眼圈微红，看着唐三和小五想说什么，可喉咙间又仿佛哽住了东西似的，说不出话来。他与奥斯卡也同样分别了5年，但和唐三、小五相比，他们却幸福太多了。至少他们现在久别重逢，能够真正的在一起了。可唐三和小五之间却要承受那么多的痛苦。只有他们史莱克七怪才真正的知道，在唐三表面强大的天赋和实力背后，有着何等心酸的往事。父母、爱人都令他承受了太多太多。 你们别这样，小五身体恢复了，大家应该替我们高兴啊。小奥，我们走这些天，天斗城没什么变化吧？ 天斗城表面上至少还算平静，只不过听宁叔叔说，现在皇室内部的情况很紧张，雪夜大帝重病缠身，所有御医都束手无策，说不定过不了多久就要变天了。 唐三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这情况他当然知道，而且雪夜大帝所中的毒并不足以致命，有毒斗罗在，那混毒应该也差不多治好了。之所以外放这样的消息，就是为了彻底洗清皇宫内部的一些不安定因素。这件事唐三还和宁风致商量过，唐三很明确地表示过，在天斗帝国皇室没有完全安定下来之前，他是不会主动与皇室合作的。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